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啊！翻嚟第三節大香港早晨啊！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今朝有啊湯姆啦，有高人啦，我鄭松泰啦，譚仔啦，啊潤基啦，同埋雙傑推咪嘅。 譚仔好似冇講嘅。 系啊， 咩又有讲淡仔？有边会漏咗佢啊？淡仔最淡仔都唔高我嘅，喂，原来咧我而家先知道，喂，淡仔你屋企咁大， 有讲啊？ 你屋企二千几尺，你屋企屋企 系冇羡慕人啦、啊 啊，真系 你屋企 都低到好低调噶。 唔系，所以我系积极推动全民制宪。 你屋企都唔差 啦，我屋企好。 你谂住打地主啊？ 系啊，收走你呢啲公务员啲咧，剩翻落嚟嗰啲咁样嘅，即系你嗰度系你系宿舍嚟， 斗地 唔系宿舍， 唔系 旧址嗰啲公务员可以平少少三分一地价买咗块地，跟住再起嘅。 哇，咁样啊？咁你屋企得你一个嘅啫，你独子嚟噶？ 唔系，仲有个家姐嘅。 家姐唔紧要啊，咁即系啊，真系巴结你先， 阵间俾人话你性别歧视啊又。 唔係啊，咁通常家姐嫁咗啦，係嘛？喂，算啦，唔好講呢啲嘢，啲私生活嘢。喂，咁我哋先買一賣唔係賣廣告，有啲重要嘅嘢講嘅。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教主一幅圖有嘛？襲擊梁振英嗰幅圖啊！今日咧阿雙傑就因為頭痛所以咧我又唔想話你喎。喂，咁不如你出另一幅圖俾我先啦，有冇啲廣告嘅圖啊？啊！你真係啊！唉， 個音樂會 好嗱。咁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禮拜六啊，六月十八號咧，夜晚六點鐘至八點鐘，我哋呢一個嘅港 搞 嘅 場， 冇錯，港獨足球大賽暨論壇 Part Two 啊，今次係屯門站，為咗慶祝唔係慶祝，為咗係順應住呢個歐洲國家杯，咁我哋就搞一個屯門嘅國家杯。 唔好意思，太傅，我好疑惑，究竟點樣又踢波又論壇咧？ 吓、啊、你冇睇到上一次啊？上一次我直播咗半粒钟，唔系九个字啊嘛，我咪一路踢波揸住支麦一路做论坛咯。 咁样 系啊，跟住劈对方啲球员， 交个波俾你。 唔系啲台湾嘅球员嚟，见佢冇嘢做，递支麦俾佢，叫佢讲两句。 系 啊，系啊，全民制憲啊，啲咩睇法？ 好别开心面喎、 啊。系啊，跟住个波嚟，其实系呢个系诱敌之计嚟嘅， 即系你负责喺度阻住人哋传波。 唔系，因为咧通常啲后卫我走去前面嗰度，咁啊搵啲后卫，咁佢哋喺度传波，嗰边攻紧啦，跟住我叫走个后卫喺度讲两句，咁咪入波咯，我哋咪赢。咁啊， 我俾你唔叫走對家龍母， 一路踢波一路傾港獨，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哋就會係呢一個禮拜六啦，呢、這個禮拜六六月十八號就係晚上六點至八點，地點就係屯門紅橋嘅新和里足球場，係啦。咁你嚟嘅話咧，歡迎大家啦。咁啊，大家嚟著黃 T 白 T 都好，咁啊就可以一齊係開心一日啦。咁點樣嚟咧？嗰個方法咧就係你搭巴士喺紅橋站落車又得，又或者你搭輕鐵咧喺澤豐站落車都得嘅。系啦，呢、這个球场我哋地板嘅对面行三四分钟左右嘅啫， 即系你喺你翻你自己个 page 个贴出咗啊，点去各样？ 冇错，响翻我哋新西热普城嘅新西 group 啦，或者我自己个 page 都有嘅。咁另一样啦，就系、是都系听日啦，六月十六号礼拜四咧，上午九点半咧，咁啊教主嗰个嘅袭击梁振英案啊，会再度系即系续审啦。地点都系东区裁判法院嘅，咁希望大家都系去撑下教主啦。咁啊早少少可以嘅，就即系九点钟到咁样。因为唔知咩嘅情况嘅，咁总之就即係大家可以嘅，咁都可以去撑下教主啦。因为我諗啦成个案件嘅话之前听下教主所讲，我唔知可能都要仲有成个六月啦，係要去仲有一两个礼拜啦，去 冇咁快搞得掂 啦。係呀咁所以大家就多多支持啦。 撑开教主就要讲埋啦喎。 讲埋仲有一样。系啦，就系呢一个嘅礼拜日啦，嚟紧呢个礼拜日啦，咁啊双王洞笃串，咁啊黄杨达同埋阿黄毓民嘅洞笃串啦，咁就会系响呢一个嘅club one 九龙半山， 就系九龙半山咧就有一个洞笃串啦，咁就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咁啊时间系下午一点钟至三点钟， 系啊。 好似飛呢已經係賣得七七八八啦，咁啊平飛嗰啲呢就賣曬啦，咁啊五百剩返好少。 五百、六百、一千仲有嘅票價，就三種門票呢都仲有嘅。 死我自己都未買飛添。 你仲未買飛呀？我問咗阿力啦。 係咩？你買咗飛呀？ 買咗飛 呀。啊，搞錯呀，喺何文田嘅，喺何文田嘅禮拜日晏晝一點至三點。 其實係近啟德嗰邊嘅。哦，其實近嗰邊嘅 ，OK 嘅 ，OK。咁大家如果有乜嘢嘅查詢嘅話，都可以係即係同埋喺網上有得買飛嘅係嘛？ 有，我相機陣等翻條 link 出嚟。 係啦，應該我哋等翻條 link 出嚟啦。同埋呢一個嘅 show 咧，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因為始終嘅就係、是、係支持個公投制憲運動嘅，成個五區公投嘅制憲運動咧，依家嗰個出現嘅狀況係之前叫有一次晚宴啦。咁、如果計翻條數嘅話咧，咁都已經係啲錢咧，基本上係用清噶啦。 都寫得好清楚噶啦，我哋喺宣傳嗰度嗰個圖嗰度，所有嘅收益就將會撥歸依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運動。 係啊， 只演一場啊，就趁早買飛咁樣嚇。 係啦，咁啊，但係因為有種種嗰啲， 你已經好遲噶，你知唔知啊？而家先買已經 係啊，今日禮拜三， 係啊，所以快啲攞個尾水啊！今個星期日就係啦，因為 冇錯啦，今個禮拜日就係 父親節又成咁樣都特登。 咦係喎，今個禮拜日父親節， 特登改噶，特登係又就特登係要做晏晝場，就唔好阻住人食飯啦。 哦，咁體貼嘅原來。 食飯之前咧，就大家同老豆各樣咧，就嚟睇下呢個 show。 唔係你飲完茶又嚟睇 show 又得，食晚飯之前睇下 show 又得。 啊， 咁呢個係父親節禮物喎，咁大家買多幾張，揾多幾個父親一齊嚟睇啦。 揾多 幾個父親， 都幾個媽媽。 阿爸做過其他父親 问你个人咁嘅， 咁咪要问阿妈先知。好，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 你先系， 系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啊，双港栋笃全都系全数咧，都系支持翻个五区公投正义运动啦。系卖广告都卖咗七分钟，我哋 你仲有 啊？系系，真系唔记得添。 有你份噶， 系啊！嚟紧呢个礼拜四啊，亦都系礼拜四啊，夜晚嘅六点半至八点钟， 我呢个 就系兴邦立国音乐会啊！咁啊 ，Marco 啦，即系阿李玉希啦，有冇读错名？系啊，冇啊，李玉希， 李国希。 李国希 啊，讲 咩系咩？李国希啊，唔好意思，我读错字。李国希啦，咁就就会响呢一个嘅屯门市中心社区会堂，夜晚嘅六点半至八点钟，咁就有一班咧就系玩开 jazz 嘅朋友啦 ，Jonan 啦，咁啊同埋阿 Gloria 啊，咁有几个嘅朋友一齐系会都。即係迎合翻個風， 你都唱歌好似話， 我啊本身諗住嘅， 你咪趕客㗎其實， 係啊， 係啦，因為我早兩日咧，禮拜一咧，咁佢哋就去咗，即係叫做，因為要開頭咧，我好輕視呢件事嘅，我諗啊，我問佢哋，喂，其實你哋使唔使彩排啊？佢哋嚇，我哋彩排咗幾次咯，我嚇點解我唔知嘅？我哋自己私底下自己做咗咯，嚇咁你都話俾我聽啊，咁我睇下個情況，我能唔能夠即係夾到你哋啦？ 哦，因為咧，我會唔會夾唔夾到你哋啦？ 好似 係啊，但係咪 好似高官我覺得， 係咪冇預你唱歌？ 唔係，係啊，係啊，因為喺我嘅概念，我要夾佢哋噶嘛。 點解冇問我嘅？ 係啊，係 點解揾我咧？個主音嚟 嘅。你哋彩排，而家唔揾我咧咁。咁於是，跟住我就問佢哋啦。啊，你哋夾冇揾我咧咁。佢話嚇，你要夾嘅咩？咁嚇係咩？原來冇我。 你出名走音喎，大哥。唔係，又要夾你啊？ 唔係，又做主持。咁於是，我咪禮拜一走咗去夾咯。我先知咧，原來係咁難喎。即係配合翻，即係現場嘅演奏啊，跟住唱歌啦！ 你嘥氣啊！你講呢啲，你根本就唔撚識，好衰啲！你根本就唔撚識。 唔係你講錯重點啦！其實即使冇樂器同埋冇音樂嘅話，我都係會走音嘅。呢個即係個重點啊！咁大家多多支持啦！嚟緊呢一個禮拜四啦，即係聽日啫，就夜晚六點半至八點鐘。我而家係考慮緊點樣安排緊，係會 live 嘅。OK， 睇下會唔會 live 到啊 ？live 到就 live 啦。咁而我睇當時情況啦，人少我就會唱嘅。 系 啦，人多就唔唱啦。 又唔好咁讲，你唱唔唱就睇现场反应啦。我觉得，但 唔系， 其实其他歌手唱得几好啊。啲手足我见到有个女仔，唔记得叫咩名。 阿 Gloria， 几劲。 佢嘅拍子都系差少少啊。 系咩？ 好似听讲， 你讲冇乜说服力。 系，唔系咁，大家多多支持啊！系，唔好嘥呢啲时间。哇，喂，卖广告卖咗成八分几钟。第三节咧都系一个。網絡上啊，尋晚出現一個，本身咧其實以為是一啲花生嚟嘅，咁但係即係搞下搞下咧，喺嗰個討論裡面都有啲公共性，都想大家講講。咁呢單嘢就係關於咧，就係尋晚啦，港大學生會會長啦，咁啊Alfia 啦，孫咩啊，中文名叫 孫曉南， 孫曉南啦，孫曉南同學啦，咁啊又再次咧被呢一個 網頁嘅 page 啦，網上嘅 page 啦，我哋唔講佢叫咩名啦，大家知嘅，同花生有關嘅。咁呢個 page 咧就係、是、又再次，即、就、係、是、一次又一次嘅一啲嘅即係歪曲嘅捏造啦。咁啊，尋日直情係去到腦屈嘅情況啦。咁啊，尋日咧直情咧嗰個腦屈嘅係講咩咧？就係話有個佢根據嗰個嘅 page 嗰個嘅寫法。就係、是、話咧，港大嘅學生會咧，就係、是、咧有一個嘅做法，就要求啊下面嘅啲屬會，即係因為下面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分部嘅屬會噶嘛，就要求嗰啲屬會咧，就係、是、要同呢一個嘅大 SU， 即係個大莊大嘅學生會嘅立場一致。為例咧，就會係被踢出呢個學生會嘅。咁啊，大致上嘅報導，我哋使唔使詳細講下，定還是係唔需要噶？使唔使啊？ 係咁依個講啦，咁就呢、這個呢、這個咁嘅 sub page 咧，咁就琴日晏晝嘅時候咧，咁啊出咗個報道，咁啊聲稱，咁就話咧，佢就話呢個港大學生會咧意圖就統一意志，咁啊話屬會嘅立場咧就不容有異咁話，咁佢就講到就係咧就要求嗰啲學生會嘅所有屬會嗰啲聲明嘅立場咧，就一定要同幹事會一致，否則最高嘅刑罰就係踢出學生會，咁呢個就佢咁講嘅，咁跟住佢就話咧有一個唔願意透露姓名嘅校友咁就話咧，咁就因為港大咧評議會咧咁啊，喺八號嘅時候啊，六月八號嘅時候啊，咁就開咗個委員會會議，咁啊討論幹事會要求懲處幾個曾經發表唔符合幹事會立場嘅聲明嘅屬會咁樣，咁啊包括其他會啦咁樣，咁跟住咧仲話佢咧就引用埋嗰個會章，咁啊話咧嗰啲屬會咧就一定要喺發聲明同埋新聞稿嘅五日裏邊咧向呢個評議會報告，咁然之後引述咗段英文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啦，呢、這、一個幹事會嘅代表咧，就用一個章項嗰一個嘅章程去到做一個延伸，咁就話咧，嗰啲屬會咧，既然要向評議會報告咧，評議會自然有權裁決屬會嘅聲明或者新聞稿嘅內容係咪恰當。咁樣，咁佢就話咧，如果聲明嘅內容同幹事會完全相反咧，咁啊評議會理應有權取消屬會嘅資格。咁佢就咁。嗰、那個呢、這個 page 咁講嘅， 即係鳩人聲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咁即係咧一有反對嘅聲音咧，佢就唔俾人出啦，咁仲會踢埋人哋出會添。咁呢一個就係佢嗰個 page 嘅講法嚇。咁跟住然之後咧，琴日咧傍晚嘅時分咧，咁呢個港大學生會長咧阿孫曉南咧，咁都出翻個澄清嘅聲明，咁啊回應翻咁呢個 page 啦。咁佢就講到話咧。呢、這個 page 咧就刊登咗呢一篇咁嘅文，咁啊講到我同埋嗰個幹事會咧諗住想打壓啲其他屬會嘅，咁樣咁佢就話咧，因為嗰篇文咧就寫到好似新聞咁樣，咁但係裏邊咧又涉及大量嘅失實內容，咁啊為免大家公眾混淆咧，咁佢就出翻一個鄭重嘅澄清啊，咁啊第一點就話咧。本人相信该问题及之委员会会议应为6月8日评议会事务委员会，而有关会议呢那是依从既有程序召开，即是例牌例获例会来的。咁第二点呢就是话呢，本人为该委员会之唯一干事会委员，为本人呢因为要参与学生事务委员会的会议就没有出席到当日的会议。咁因为呢其实干事会同埋评议会呢就两个会来的。咁喺评议会嗰一个 meeting 里面呢，咁佢就是唯一一个干事会的会员系啦，咁但系佢当日咧又冇去到，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当日就评议会开嗰个会咧，就同佢哋干事会呢一部分咧就完全冇关系嘅。咁啦，第三点啦，咁佢就话咧，咁啊根据以上所讲咧，咁所以既然佢个人都唔喺度啦，咁所以咧干事会代表咧向属会施压嘅讲法咧就唔系事实嚟嘅。咁第四点佢就话啦，咁嗰个文章嘅编辑咧就其后就补充就引述。嗰、那個會嘅外務副會長嘅回應，咁但其實咧，佢哋嗰個幹事會咧就並冇外務副會長呢一個職位嘅，就懸空咗好耐啦。咁啊，亦都冇其他外務幹事，咁啊，即係話佢個新聞有錯啦。咁佢就最後就講到話，本人咧就一直都遵從團結一致、獨立自主嘅學生會會份行事，未來咧亦都一定會繼續恪守。對於有人憑空道讚咧，咁啊本人深表遺憾。咁呢個就係琴日晚上嘅聲明啦。 係啦，咁件事咧其實都係好簡單，係可以歸納幾樣嘢啦。第一樣嘅就係嗰個嘅花生 page 嗰個垃圾嘅 page 啦，就係又話收到啲消息啦，有啲人唔想去公佈啦。 咁就話呢一個港大嘅學生會咧就要統一戰線，就要係令到咧嗰啲嘅屬會嘅立場同學生會嗰個立場一致。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要隔扯你啦咁。其實係咁嘅意思啫，成個報導。咁啊，當然裡面引述咗好多啲條例啊，諸如此類啊咁。咁啊，後來咧個港大學生會會長見到呢個報導之後，咁啊走咗出嚟就有一個澄清咗，即係我都冇開過個會。你要屈 個人都唔喺度， 你要屈嘅話，你揾個好少少嘅機會嚟屈啦咁樣啦。咁啊嗱，呢件事咧，咁已經唔係第一次啦，因為上次咧，就都已經係發生過，就係關於六四啦。六四嗰陣時咧，咁阿 Althea 啦，咁阿孫曉南啦，咁佢都係喺嗰個嘅電台節目上面都有講過嘅一句嘅説話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垃圾 page 咧，亦都將佢呢個説話咧就改咗啲字眼。OK， 跟住之後 後尾意思， 咁就係五月尾嘅時候嘅，因為當時大家就討論緊關於六四嘅話題啦，咁樣咁即係孫曉南就喺電台嘅節目嗰度就講到話，即係你再咁講六四嘅話，咁其實即係對成件事，即係對於大家爭取民主啊、自治啊呢一類嘢咧，咁啊毫無幫助嘅。咁然之後咧，呢一個 page 咧就出咗篇文章咁樣，咁佢就將佢嗰個內容咧就改咗。咁就話咧改成為咧啊，即係孫曉南跳針冒號，咁啊追究七警無助推進事情，然之後將裏面佢講嘅字詞咧，關於六四嘅字詞咧，就改成為追究暗角七警嘅事件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就即係有亦都有好多左膠咧喺度瘋狂 share， 就話啊你一個大學生講埋啲咁嘅嘢啊，七警點點點啊，點點點。其實佢就係咧專登咧就係即係扮係一個新聞咁樣嚟到呃人哋，以為佢真係講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哋亦都係做翻個報導，係去屌鳩翻呢一個 page 嘅咁樣。 嗱，咁最直接咧呢一個 page 咧，其實講嚟講去就係陶君衡噶啦。跟住之後有一班即係我你話我話啦，即係社民連啊，陶君衡啊，同埋即係有一啲嘅民主黨嘅成員啦，都喺呢一個嗰個 page 啦，亦都喺嗰個台啦，嗰個冇人聽嘅網台啦，咁就係、是、去運作嘅，有參與嘅。咁接連係即係透過譬如六四嗰陣時嘅爭拗啦，就改咗人哋嗰啲嘅講法。跟住然之後，後屘就話啊，你撐黑警嘅嗰個講法擺落去咁講嘅話，都講得啱啦。跟住之後，亦都係好多人相信呢單嘢係真嘅，即係真係孫曉南當時有個講法嘅，就話啊，你追唔追個七警啊？唔使追究都得啦。咁既然大家係咩嘅咁追究七警都無助事情推進嘅，咁你咪一樣都可以係唔使去處理呢件事。咁呢句説話咧，大家都好清晰，孫曉南冇講過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嗰、那個嘅即係花生 page 亦都係將呢一個嘢係即係叫做改咗啦，憑好捏造啦。 佢仲要做埋圖咧，跟住下邊佢後屘佢就咧，我哋屌鳩佢之後咧，佢又要出翻嗰個兩個字兩幾句嘅回應啦。咁就話：，其實咧，我都係用另一個作者去模擬翻佢嘅思維去講嘅啫。咁但係佢做嗰張圖咧，又冇落啲咩模擬對白啊嗰啲咁嘅嘢，就純粹係落咗佢嘅樣，再加翻嗰啲字，根本其實就係老屈咗佢。佢系咁讲嘅， 唔系我想讲一讲我嘅睇法咧。无论系今次啦，又或者上一次咧，其实我自己嗰个嘅感受都几深嘅，因为咧，孙楠上一次喺六四嗰段说话咧，俾佢咁样改咗啲字眼，然之后就当咗系新闻嗰啲去 share 咧。喂，同样嘅手法咪就系嗰班土共去搞 Q 我个做法啫嘛。 嗯， 大家你唔记得咩？喺嗰个嘅占领期间， 就系、是、我写，你写咗篇文嘅，跟住然之后咧，佢哋喺大陆嗰度咧就疯狂 share。但最尾就加多段㗎嘛， 係 要同嗰啲呢，如果你阿爸阿媽屋企人呢唔支持你佔領呢，就要同佢哋絕交咁樣㗎嘛。 唔係，佢直情喺我嗰個 status 下面加咗句，嗰句呢就係話啊，如果即係你呢就嗰啲阿爸阿媽今次都唔出嚟去即係同你一齊站喺嗰條戰線嗰度嘅話，佢嗰啲就係一啲港豬嘅父母啦，咁你就應該同佢絕交啦，不相往來啊，諸如此類嘛。咁喂， 我記得葉柳都好想 share， 葉柳何止 share， 葉柳寫咗篇文啊。葉柳當時喺 Facebook 出咗篇文譴責我呢個講法啦嘛，跟住然之後後屘我咪寫咗篇回應佢咯，你望清楚先啦，阿婆。喂，嗰陣時嗰個嘅 status 下面點樣人哋加咗落去，去捏造，然之後就安咗落去，就當咗係啦。 即係標題黨啦、 啊，佢唔係標題，淨將我 status 改咗啊。 唔係，我知佢哋，但係睇嗰啲人啊。 嚇、啊，咁梗係啦，佢唔會求事實、求真，你有冇講過噶嘛？ 就將個 source 都改咗，咁人哋根本上你睇入去已經係睇翻內容都唔關。 唔係，因為個原理係咁樣，個原理佢哋立場先行先啊嘛。 係 原理立場先行先啊嘛。喂，喺葉柳或者喺呢班土共嘅世界。 你有呢啲鄭松泰或者呢一班嘅即係熱狗一定搞事嘅，講嘅一定係反中亂港，同埋講嘅一定咧係佢哋喺佢哋嘅眼中係搗亂個社會嘅，唔使理究竟佢真定假，總之人話佢係就係噶啦，係咁樣啫嘛。但係同樣事件，你話如果真係去做一個比較引證嘅話，班左膠呢一班咁樣嘅即係即係過氣電池啦，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唔開名嗰班嘅阿叔啦，特別係即係陶君衡啦，一路走來都始終唔得嗰啲咧。佢哋一樣都係一樣嗰個思維喎。喂，有人咁講喎，消息嗰個人係咁講，講俾你聽，就係呢一件事啦。好啦，跟住咪攞出嚟就憑空造孽咯。跟住之後，喂，呢一單又係咁。譬如有一個可能同我近少少嘅，再做一個禮拜啫嘛，就係、是、有一個嘅教授，有個助理教授係我同事嚟嘅。咁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咁又係聽到個耳語噶，就話呢一個嘅聯校大專搞嗰個晚會。要出錢去請陶傑做嘉賓， 嗯， 係， 跟住就話，唉，聽到啊，但係我為咗保護消息嘅來源，所以咧我就唔講究竟係邊個。咁跟住，喂，俾你屈嗰班同學梗係勁興啦， 嗯， 因為裡面有涉及幾個問題。第一樣嘢，佢哋又真係冇俾錢嘅；第二嘅就係俾錢又點咧？即係你話即係俾錢請個陶傑做嘉賓又點咧？咁好在嘅就係呢嗰時嗰單料係陶傑佢真係出個 status 去澄清，係兜巴刮咗我個同事一嘢啫。咁、 嗯、 但係喂，成個嘅圈子或者一直以嚟喺嗰個點解我哋話左膠係要必死，或者一定要揾水嚟擁咗佢哋啫？實際上嘅就係佢哋係由一班唔同嘅小圈子組成，跟住之後佢哋不問是非，淨係立場行先。 嗯， 只要喂我哋立场啦，我哋自己班 friend 嚟嘅，嗰啲系对家，对家讲啲乜嘢都好，唔使求真，唔使求证，唔使讲道理， 思远行先， 思远行先，睇个标题啊，系就系啦，咁跟住咪即刻留言 share 咯，你睇下好开心，执到金咁样嘅， 嗯， 譬如你话譬如好似黎则芬阿 Q 仔几廿年啊，懒系批判咁样啦，大家知道啦，佢搞呢个政治经济学噶嘛，系即系我的同行嚟噶嘛，你 即系写咁多文嘅人啦、啊，就所以喺传媒捞咗咁多年嘅人啦、啊， 写咁多文做咗咁耐节目，捞咗咁多年传媒，喂，净系掉呢单料嘅话，就当我执到宝咯，即刻 share 个 status， 个 status 讲咩？ 佢话港大咧就从来冇呢个传统，即系 share 嗰段新闻啦、啊。咁就寫住就個港大從來冇呢個傳統，即使咧親中嘅國粹派雄霸專上學院最鼎盛嘅時期啊，亦都唔敢去提出呢種藐視屬會自主同埋反民主嘅要求，推亂咧同埋拆大台呢班咁嘅上台嘅本土派上台之後咧，擁有少少權力咧就變亢奮啦。李國章咧又唔敢去鬥，中國學者學術造假咧有辱校譽，亦都唔去理，就去咧學人咧弄權打壓同學嘅民主權利。佢竟然咧就仲话自己 车言 咧就呢个独立本土派究竟系咩货色咧？咁样亦都可想而知啦。咁样 喂，左交一向系最兴做最咩人啦？大家谂下啦，大家谂下嗰啲佢哋咩人咧？咁喂，但系咧你净系咧见到呢一条友咧，即系我哋咩人唔重要啊？我想讲咩人唔重要？点解我会话呢件事系一个有公共性嘅事件咧？你话如果平时唔系话面对嚟紧九月嘅立法会选举，亦都同样好认真去看待，我哋应该系好认真、好严肃、好庄严去看待陈国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嘅话咧，唔系话喺呢啲背景底下，我会觉得嘅就系花生台俾人睇啫， 嗯， 啱先？呢啲咁嘅垃圾 post 喺网上面多的是啦、啊，根本唔系一回事啦、啊。喂，但系而家问题唔系啊嘛，而家问题系选举年啊嘛。选举年嘅话，啲咁样嘅以立场行先呢班左交，喂，全部朋党嚟嘅，佢见到执到嘅就当系一件事去 share 噶啦。咁、好啦，你就会话啦，喂，我哋呢啲嘅人或者网上大家都而家比较大，都清晰乜嘢为之系讲道理，或者最少有个求真精神啦、但系有一样嘢大家唔能够忽视啊嘛，呢样嘢嘅公共性系唔系话喺个网度啊，唔系喺个网度啊。而是这一单料昨日报完之后，而事实上这班左膠是有能力还操控紧主流媒体嘛、即是他们有能力是叫做在主流媒体有些 friend， 有些朋友跟着帮他写文先死嘛。昨日这单料是夜晚在这个黄昏七八点的时候那时候是出啦，跟着之后到夜晚去到十点十一点大家在网上炒，然后梗是劲借班左膠、喂，大夠胆死呢，今天明报出单新闻、明报出单新闻你们不知道啊？ 唔知喎， 我屌你，你冇睇报纸嘛？ 搞錯啊！明報張新聞我影埋添啊，份報紙我 send 翻俾孫會長、啊。明報直接出單新聞喺 A14 版，係寫住港大評議會被指限屬會言論。嗯，後面好細好細嘅標題寫住孫曉南斥失實， 仲要隻字幼啲嘅喎。 唔係，重點係孫曉南係邊個咧？冇寫得好清楚，但係點解話港大評議會被指？限即係所謂被指限屬會言論呢一個係大標題咧，喺裏面咧佢真係夠膽死咧，係引述一個網媒一個佢夠膽死個呢個明報嘅報導啊 ！OK， 我讀俾大家聽啊，我讀俾大家聽啊。港大學生會尋日又被推上風尖浪口，有網媒報導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開會要求所有屬會發出聲明嘅立場，必須同學生會幹事會一致。否则最高刑罚是踢出学生会，随即引来网上哗言。喂，网上哗言不是讲他这个做法，网上哗言嘛，网上哗言是我们批评他们歪曲事实，生了白做，然后砌孙晓南生猪肉，网上哗言。 但是在他那篇报道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在主流媒体里面都是砌讲港大学生会网上哗言。啊、喂，这些东西不有公共性、啊、大家看起上来就不要以为这些网上花生是益、啊。嗯，而是我哋真係要直斥其非嘅，尤其喺選舉年，因為佢一擺出嚟掉出街嘅時候，啲一班嘅左膠朋黨，佢真係會利用佢哋自己嗰個嘅媒體平台，係當有人喺出面睇到喺度嚇，係當成一個真實嘅報紙嘅報導喎。咁好啦，呢個報導未完嘅，寫落去啦。網媒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嘅校友話。喂，你只是这一样东西你都不可思议啊，一张报纸会是讲引述网媒，而个网媒是引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校友去所讲、嗯、就讲我们刚才所一堆的东西了。 是啊。 OK。喂，这个的事件呢、嗯、我会觉得呢是嚟紧啦，无论是支持者也好啦，听众也好啦，我们自己作为主持也好啦，大家是要有一些的警惕。嗯，唔好將佢作為得啖笑啊，又或者你見到啦，我喺 Facebook 嗰度我都自己會覺得，喂，邊有人仲睇香港花生啊？睇嗰個啊都要拎個腦去捐咗佢啦，做器官捐贈啦、啊。嗯，即係你而家仲會攞呢啲左膠嗰啲所謂嘅網媒嘅 page 去當係一啲新聞去講嘅話，咁你都應該自己去驗下腦啦咁樣。喂，但係事實上呢，喺選舉年又唔係。在選舉年的話，這些這流言蜚語是的，而且可能會造成有些印象，那個印象就是本土派呢有可疑的、嗯、為什麼你想他入到港大都用這些方法去對待那些屬會、啊、不要問我為什麼，你自己想想，有人總之這樣跟我說、嗯、你說他們班友是不是有些即是好像嬌仔那個說法、嗯、有些古怪呢，有些所謂的他們究竟是什麼貨色呢，是不是大家那個背景是怎樣就可想而知呢？不是，他這個的做法是令到大家猜聯想是你由共產黨中聯辦派來的嘛。嗯。喂，這個是你一貫的做法來的嘛。而上一屆都這樣做啦。 你搞散泛民。 上一屆都是這樣做的。搞散泛民。 搞散學聯。 將個運動推向激進，然之後用港獨或者建國，但實際上這班友你見不見他們有沒有被人拉過？沒有的。姚公民不會被人拉的。你看姚公民幾次被人拉。 有 你唔系，喂你唔系啊！我而家讲紧佢哋嗰啲讲法啦。你觉得佢哋唔会咁讲咩？好少俾人拉、啊，好少、啊，梗系啦。我哋相对比较醒啊嘛，即系你唯有咁讲啦，比较做咗保护措施。 咩叫 知道不受伤不被捕，识得戴口罩遮住块面嘅重要性。但系你哋系作为自己露面，系作为一种 CV 嚟睇啫。喂，咁所以我会觉得咧，藉住呢单新闻咧，嗰、那个最大嗰样嘢。唔單止係話指出呢班左膠，佢哋佢嗰個嘅陰濕毒辣咯，立心不良，唔單止係咁樣，而係你睇到譬如今日明報喺呢個 A14 版，佢夠膽先去攞呢篇新聞當係新聞去報導嘅話， 有黐撚線， 就話俾大家聽，即係兩左合流一定係滅香港。 唔係，即係你見得到，你譬如明報頭先題目講佢嗰啲咁嘅引述係黐鳩線嘅。你作為一個媒體，你明報做咗咁耐啦，咁你明報記者各樣都應該做咗咁耐，你冇可能我哋呢啲都知啦。我淨係出去拍下嘢嘅啫，都知啦。你熱血時報咁樣，喂你收到啲任何料翻嚟，你梗係要求證下噶啦、嗯。如果你求證得唔到，咁你都寫清楚係求證唔到。好啦，咁你即係而家個報導出撚咗嚟，你香港花生戇撚柒鳩咁樣。 出撚咗嚟，跟住好撚多人咧就標題黨咁撚樣 share， 跟住人哋孫曉南咧就係咪叫孫曉南啊？ 係啊， 孫曉南咧就出咗個聲明講清，指出咗你嘅不是，跟住你個報道咧，你引述翻人哋嘅聲明啊，之後咧你最尾就寫咩啫？你就寫翻喂，跟因為依、這個孫曉南指證指證干事会内未有呢个外务副会长同埋呢个作者无名火联络，即系呢个写篇呢篇文嗰条捻样啊。跟住之后经过本网再三了解，与作者联络咗咧，应该系法律学院学生会嘅外务副会长，就唔系你干事会咁捻样。跟住之后，对于呢个事实嘅错误啊，本网咧就仅向大学生会咧，即系港大学生会致歉啊。咁呢个位啫，跟住之后咧就关于呢个无名火针对港大学生会干事会嘅指控咧，本网正亲自咧向涉事嘅属会了解中。我屌你老母啊！咁你捻样叫道歉啊？咁捻样叫做认咗件事？你报道，你根本而家报道有错误啊嘛？而你只系最尾讲翻嗱嗰一单嗱嗰、那个 point 嗰、那个外汇副部长袁空嗰个系事实，咁我哋写捻错咗咯。咁其他件事未捻知噶，仲系了解中。究竟成件事系咪港大呢个学生会系咪即系禁言啊？系咪要其他所有属会都跟呢个同一口径啊？佢成个通仲喺度噶，仲、好似当真事咁样。而家我仲系了解紧。 其实有个讲法好简单嘅，如果你系有咁样嘅指控嘅话，你拎个证据出嚟咪得咯。即系你攞个证据，攞个证据出嚟，你就话啊，真系有个录音，佢当然真系咁。冇嘅话，喂，咁呢啲咪就系透过议员嚟做新闻啫嘛，最兴噶啦。 而佢只会讲话俾你听，我仲系了解啫，佢唔会认自己报错嘢啊嘛，唔会认一个错误啊嘛。喂，咁你错误你就要认咗佢啦。咁你做任何媒体都好，系咪先？你个既然叫得自己媒体，你出篇文都好啦。 媒体啊， 系咩？我唔撚頂你閪都係啦，咁你總之你今日門檻好撚低嘅啫嘛，係咪先？你可以當佢唔係，但係喺事實上係散播緊消息啊嘛。而好撚多撚樣就係好似黎姐粉之流之類嘅，就會用咗一個標題黨嘅形式，啱佢立場佢就 share 出嚟啦嘛。哇，跟住好頭先你泰博都講啦，你自己都賴一個嘢啦，係咪先？好撚多人就會係咁 share， 係咁 share， 跟住你就營造咗一個好似事實嘅一面嘢噶啦嘛。 唔係啊，我舉啦我自己親身嗰個感覺，我就係親身嘅經歷啫嘛。跟住之後咧，我嗰單嘢俾咗啲土共去改咗個 status 啦，我真係俾 HR 去傳召。 咪咯， 跟住之後問我，喂你其實咧校嘅言論我哋都唔會干涉嘅，咁但係即係呢啲嘢嘅，咁你會唔會覺得都要反思一下嗰啲講得啱唔啱咧？哇！喂，你有冇搞清楚啊？嗰、那個嘢我冇講過喎。 咪係咯，咁佢就錯，即係佢哋就會執住呢啲咁樣。喂，屌你呢啲咁嘅言論散播出嚟，係由你啲咁嘅左膠呢啲咁嘅所謂泛民影出嚟，咪仲撚撲街個五毛啦，係唔撚係啊？ 所以呢啲嘅事實係捏造出嚟嘅，因為呢個大家好清晰㗎啦。咁但係尤其喺選舉年咧，而家靠嘅係咩呢？其實對於呢啲咁樣嘅 page 咧，即係我坦白講，你唔殺 Q 咗佢咧，佢真係永無寧日嘅。所以即係我自己嘅立場係，我自己立場係點咧？我唔會覺得係無視或者恥笑，我覺得其實應該係即係嚟緊要發一啲行動咧。我唔知係咪我搞啦，我覺得未必係我搞。另一發啲行動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捏造事實啊，呢啲左膠屁咧，其實你同港人港地嗰啲一樣啫嘛。你對付佢嘅尺度係要一樣。 唔係，即係首先嗱，其實近排呢啲咁嘅事出咗咁多，跟住好多人都會話：喂，如果再 share 花生頭嗰啲 unfriend 佢，呢啲係其中一個做法啦。你講清楚俾人聽。另一個就係話：喂，老實講，你話有時如果 share 呢個嘢係咪有問題？我唔敢講有問題。但如果你 share， 你要睇清楚一係咪咩事先。如果你睇清楚，譬如好似呢啲咁嘅捏造嘅假嘅，喂，你即刻喺 status 寫得清清楚楚，唔好玩曲線啊，大佬，寫得清清楚嗱，呢啲咁嘅報道呃鳩人嘅，大家要注意。我覺得唯一 share 嘅個可以接受嘅情況就係咁嘅啫，係咪先？如果唔係你戇鳩鳩走去就咁 share 咗出去，冇鳩人知你做咩噶嘛？同埋嗰啲或者玩曲線啊，喺度笑鳩佢嗰啲，其實都人哋都唔諗明，要可能嚴正 調查。因為你一定會營造到一個氣氛，塑造某啲印象。有啲人唔知頭唔知道，就好似係喎，啊嗰班人有啲古怪喎，點解佢哋真係成日鬧人嘅咧？ 係啊， 又唔俾人哋講嘅咧？人哋 同埋嗰啲 WhatsApp group 嗰啲啊，你真係急講咗好多人真系唔捻知，即系得罪讲句啊！港大学生会会长唔捻识你就唔捻识你噶啦，有几捻出奇啫？ 唔系，所以你话明报呢篇，明报嗰篇报道都阴毒噶。 系啊， 明报嘅阴毒佢系冇讲港大学生会系斥责翻佢话成，就咁讲孙晓南啫嘛。 系啊， 咁佢嗰边报道系佢站喺咩嘅角度？你一睇就知啊，佢唔系客观去报道呢件事，佢系只系嘅就系话喂，网上有啲单花生话摆落嚟， 话嗱网有班网料，呢单网料就咁样就听到呢一单嘢做新闻去做， 系即系见到佢个比个报道里边个比重好清楚， 一睇啲人印咗落报纸就当系真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佢当然啦，佢个报道懒，你知明报嗰啲懒中立，咁总系会写翻我嗰啲佢都有澄清过，跟住跟住有啲咩报有啲讲法系点，总会，但系你见到佢边度摆头啊嘛，系咪先？头先泰伯讲咗条题出嚟，哇！你一个题出嚟就系话讲到好似根本就好似事实咁去引勾住引翻呢个咁嘅个咁嘅香港发生嘅呢咁嘅捏造嘅报道，虚假嘅报道， 同埋大部分人睇报纸净系睇头条嘅啫嘛，即系净系睇咗个题目嘅啫嘛，边有人睇内文嘅啫？其实系我哋要认真睇嘅时候，我哋呢啲人先至会睇内文嘅啫嘛。大部分人立个题目， 一般大众觉得印喺报纸上面嘅就系新闻嘅啦。 是 即是呢个是新闻怎样做出来就是这样嘛。 即是最忍痛恨就是这些 东西。所以。 仲有閪过五毛，我觉得最忍痛恨。 我其实是我自己对于左交，即是所以很多人说我哋为什么对这么忍痛恨左交呢，其实我是很痛恨。因为即是你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了左交的话呢，其实即是本土派或者是我哋自己共同理念立场的人是不会这么辛苦的。做得即是你最少不会阻住人做嘢，兼且嘅就是喂呢班人嗰个效果同埋佢嘅做法其实同嗰班土共一样喎。安啲嘢入去啊，改你两隻字啊，就当咗係新闻咁样出新闻啊，而係有人信先死嘛。咁所以我觉得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係、是、港大呢啲第二次系俾花生糖老屈啦、 嗯。 我觉得冇可能系大家再即係再以和为贵嘅。我觉得要告 Q 佢。我都是要告 Q 佢，因為呢個是第二次啦。 起碼喺 Facebook 撲鳩死佢條。 呢唔係呢個第一樣，唔係我第一樣，我都係要告 Q 佢。但因為其實呢個係關於孫曉南佢自己個人嘅名聲嚟嘅。 咁你港大肯唔肯做嘅另一回事、啊。 而第二樣嘅大家幫手喎，喺呢啲嘢一見到嘅時候 撲Q 死個。 係啊，如果你要 share 嘅，你只有一個原因嘅啫，就係話俾人聽呢個虛假嘅，呢啲假嘅。 係啊，我哋嘅立場係堅持嘅，就係、是。行正確的路，行正確的事，同埋係保護學生。OK， 保護學生就係、是、咁樣啦。好，第四節咧，我哋會約咗一位嘉賓訪問嘅，同大家近日留意緊個新聞有關嘅啦，就係、是、同足球有關嘅，咁就會訪問一隊嘅香港樂隊啦。佢哋係呢一個 係 叫咩話 ？Fantastic Day 係嘛 ？Fantastic Day 係好，咁我哋就會訪問呢一隊嘅樂隊啦。咁就會係問一問關於佢哋點樣可以同博茨茅夫呢隊球隊係有一個嘅 做會歌咁 係啦，做會歌嘅拉上關係。 咁啊， 轉頭翻嚟有一個訪問。